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叶倩文的《祝福》，虽然是一首重新填词的翻唱歌曲，但是潘伟元的词和叶倩文的演唱让这首歌曲仿佛有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在那个中文流行乐的辉煌年代，实在是有很多让人难忘的歌曲。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姜育恒和梁一真合唱的《在雨中》。 在雨中，我想过你，在夜里，我吻过你，在春天，我又念你，在冬季，我离开你， 有相聚。谁能躲得过去？ 你说人生夜里我没有意义，你说人生有雨我不言语， 只有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承受束缚心底传来冬去。在雨中，我送过你，在夜里，我吻过你，在春天，我拥有 是一段戏，有欢笑也有哭泣、不知谁能躲得过去。你说人生夜里我没有意义，你说人生夜束缚，今天春来冬去。 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

对于那些在心中一直怀抱理想的朋友来说，大概很容易就在李健的这首《绽放》当中找到一种情感的共鸣。夏天是一个万物生长的季节，心中的那些理想就像是夏天当中绽放了各种各样的花朵。虽然青春的美丽对于我来说早已经变成了遥远的回忆，但是我依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感受到一些希望正在从心中慢慢的生长。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下面的这首歌我们来听周迅《声未动，心已远》，明天见。 The scars of your love.